叫醒你的耳朵。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 今天是星期几？ 成长的路上总有烦恼，

I wanna be.

生活，我要开始一段自己的生活。 我们放学了，我们自由了，美丽的女孩， 回忆会提醒我们的距离，一个人的心里带上相信，准备好面对前进的勇气。不管你到了哪里和谁起，偶尔可以传一个短消息，外面的世界太多游戏 啡没阻止，提案着对个咖啡没有，却不知他早已闪入 这个真实名单 生活药，他满天赋一本来个电铃的灯光，大家连连起 say I got your melody， 来自生命唤醒情报主要 I treasure 探索陌生的 tempo， 是任性随时陌生的 tempo。 Yes am I am I 搭乘火星航班。 Yes am I am I 华丽的出现。 开拓着一出线，手里握着放大镜，打造这个未知的领域。DJ Bass 盖着 Listen Bass， What a wonderful world， I got your melody， 来自生命唤醒和情报需要。 I treasure 探索陌生的 tempo， 是任性随时陌生的 tempo。 Yes am I am I， 搭乘火星航班。Yes am I。 I got your melody, I got your melody, I got your melody. Let's 火星情报局。

小乖乖，忍不住想到发呆，乐一些又少一些，太有趣的存在。

你工作该怎么分头？哦，原来就像爱情，没有谁先谁后。 对他不再期待，不纵容。